双曲精，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高鸿安论文案呢说不清楚，那么现在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就说了，高鸿安没有基本盘，只有空气票，这个陆战不行，那只能打空战吗？因为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高鸿安阵营呢说新竹妈妈可能是自导自演，但是哦，红卫兵的群组内容那你就曝光了，说要肉搜新竹妈妈。好，这个叫做自导自演吗？现在沈慧宏呢就很生气的说，你要选新竹市长的人怎么会放任红卫兵这样攻击自己的市民呢？那么柯文哲对新竹有不得不拿下来的压力哦，因为包括现在猛攻柯建铭，说他是新竹第四个候选人，但谁才真正伸出了黑手呢？因为现在传出来说，柯文哲跟朱立伦是要用台北跟新竹来做交换条件，最后呢可能会弃保黄珊珊跟林根仁吗？好，现在蓝营群组呢真的是蛮紧张的，甚至还有内部的 LINE 曝光咯。好，说这个林根仁啊终于在一阵乱流之后呢，这个民调呢是急起直追，看起来国民党呢给林根仁真的是有不小的压力哦。那张善政这边呢喊出票投民进党就是投给周玉蔻，那大家说了，诶，奇怪，最近不是有一个前县长 A 前判400年吗？那等于再等于，这个要怎么说呢？现在就爆出来了，他参加蓝营议员呢所创的协会重阳节摸彩活动，几乎是人人有奖，而且现场呢跟造势大会一样，是不是贿选呢？好，结果现在张善政气炸说，那蔡英文现在就来抓我啊，到底敢不敢呢？难道这一切自己的问题又要牵扯到国家机器吗？国民党呢现在猛打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论文，那是不是呢也是帮这个张善政来转移焦点呢？农委会现在要求宏基跟张善政呢今天之前要提出说明，宏基来文了，说要展延到10月20号，但是张善政这边呢，好，感觉好像是离线状态耶，怎么就没有下文了？难道是打算不管了吗？黄珊珊上节目现在说出了真心话，好，赞许了中央防疫超过80分，而且没有挡疫苗。但是另外一个人陈佩琪他也上节目了，但上节目他怎么了呢？居然哭了，诶，好，所以呢就之后爆料柯文哲已经开始找人上课备战总统大位哦。但台北市的行政部中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嘛，结果没有想到柯文哲现在倒是帮自己解套了，说啊这个2019年有修过条例啦，所以现在政务官都可以来帮忙站台，自己哦当年要把标准拉得那么高，那怎么到现在选举双标一一重现呢？台北市的选战呢最后倒数56天了，会是撒卡都还是蓝绿对决呢？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定宇哥。 主持人大家好。 被邵将军北捷于将军。 主持人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主持人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主持人好，大家好。 小英具有会执行长庄嘉玲。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最新的议题哦。张善政的这个研究案还陷入疑云，还没有交代清楚，没有想到又爆料了，怎么跑去蓝营要选的议员所创办的协会呢？好，当天是一个重阳节的敬老摸彩活动，但是呢张善政来颁奖，颁奖之后大家现场动算声不断，这会不会有问题呢？带你快来看。 张善政手拿好几包装有现金的红包，台上好几位等着领奖的中奖者，这是9月25号举办的重阳敬老摸彩活动，张善政受邀参加，但因为这颁红包场面被曝涉嫌贿选。 不是我提供奖金，不是我办的活动，我是贵宾在台上颁发这个奖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适合喊动算这个活动？ 下面的朋友喊动算是发自于他们内心，我非常感激，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 张善政证实现场有动算声，加上根据法务部例举的贿选犯行太阳中就包括假借节庆名义举办活动发放物品奖品奖金，以及假借摸彩或有奖征答名义提供奖品，检方也将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因为它已经连续举办了第9年，所以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检视。 这场让张善政被检举涉及贿选的活动，就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苏翠玲创办的桃园市美丽人生发展协会办的重阳敬老活动。看看现场，不仅民众拿红包开心合照，一旁还有好几台脚踏车，台上也有抽奖箱，受邀人张善政为中奖者颁发红包等奖项。而且检举人指出，当时现场动算声不断，质疑这场活动贿选疑云，检方已经启动调查。三立新闻实名起蔡文桃园采访报道。 好，现在要选举了嘛，所以呢要参选的人当然都会有很多的活动，但是这个很多活动包括什么呢？可能是站台啊，可能是节庆的摸彩啊，但会不会摸出问题来了呢？因为我要请教玉慧姐哦，包括这个张善政呢，好，这个25号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桃园市美丽人生发展协会呢参加一个重阳节的敬老活动，当天300人参加，好，结果张善政现身的时候呢就颁发了奖品，逐一发红包给中奖者，这里应该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啦，但是呢会场动算声如雷，高喊说一定要支持张善政。那现在爆料人说，哎呀，看起来是敬老活动，怎么感觉起来比较像是造势大会呢？张善政这边说了，我没有赞助奖项啊，抽奖同欢而已，意思就是说呢不关我的事，不是我的问题。那张善政也说了，人家喊动算是这个支持者要喊的、啊、也不关我的事啊。但整起事件小芳姐你看一下会不会有状况呢？ 这个是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就是我们刚才举经所跟大家讲的啊，那现场喊动算的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因为虽然说才300多人，但是呢在那个室内的场合喊的真的是震耳欲聋。那张善政我想他大概是第一次选举哦，所以他选举采一开始的时候是卧佛的选法，现在是采取放弃治疗的选法。因为呢过去其实有非常多的案例哦，都是在选举的时候不管透过摸彩也好，或者是呢这个透过了给红包，这些呢事实上都会被判刑的。那这个判什么刑呢？是判贿选的刑。这些呢其实都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这是必须要检调分案以后要进行调查。可是张善政今天竟然怎么说，他说来小英就来抓我吧，他是不是放弃治疗呢？其实我们刚刚在画面上面有看到这次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红包上面到底有没有写张善政的名字，但我给大家看这张图片，这一台脚踏车上哦，这个红框框的这个地方啊，框的非常清楚的就是张善政的名字，所以张善政他的名字被贴在这台脚踏车上，难道这台车的品牌就叫做张善政吗？那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呢？ 所以这个是可能议员贴的啊，还是他抖内的呢？现在还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这是应该要由检方来进行分案调查。那所以检方来进行分案调查，你是一个要参选的人，你涉入了一个会让人家觉得这个瓜田李下贿选的一个环境，那你竟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你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画面，那个名字贴在那边那么的清楚，他竟然在回应记者的时候，他说到，他说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红包是现场准备的哈，他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准备任何的奖品，然后现场的人他们要去画动算，这干我什么关系呢？那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哈，这个从我们2010年呢开始哈，在侦办贿选的这部分，我们看到法务部哈比较认真的去侦办，2010年有40个人呢。这个因为贿选涉案，那总共被罚的这个金额是1290万，这是2010年。2018年也就是上一次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哦，总共被罚的金额是2415万。那我要告诉张善政的是哦，我们如果是总统级的选举哦，涉及贿选的话，那个贿选的人要被判罚的这个金额是高达1500万。那这个场子呢是苏翠玲议员，对不对？ 对， 苏翠玲议员，如果说这个场子最后检方认定他是有贿选的这个嫌疑，有贿选的这个罪证确凿的话，他是属于议员的等级，会被你只要具名检举，你的奖金会有500万，具名检举哦，这个奖金500万哦。张善政，你是这个六都，你要选六都哦，所以那天有拿到红包的朋友们。那的红包里面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希望你们赶快为了自己的这个未来，为了自己的荷包好来着想，具名检举，这个是1000万的奖金哦。所以 我真的觉得江善政他对于这次的选举完全搞不清楚状况，那涉入这么危险，对于贿选来讲，我觉得来讲，这个是一个瓜田李下的场合，他竟然在面对外界对他的质疑的时候，他还用好像理直气壮的一个态势，好像要去回击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一个举动。 好，为什么他可以理直气壮呢？因为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嘛，包括现在就有蓝营的网友说啊，2015年啊，蒋万安要选立委的时候也有抽奖，也有摸出脚踏车啊，张善政那刚五下，我们就请教丁委员，这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当天有爆料民众说啊，当天现场呢摆放了将近十台脚踏车、小家电、礼券、红包，几乎是人人有奖。张善政呢从工作人员手上呢接过一大叠红包，开始逐一发给中奖者。我跟同行的李明呢各领500块、200块，台下喊说一定要支持张善政跟苏翠玲。好，这个台下喊的哦。好，不过现在张善政说什么呢？又不是我提供的奖金，不是我办的活动，我只是贵宾而已，在台上颁发奖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甚至还呛下说，蔡英文你要来抓我，现在就来抓我啊，你敢不敢？不过我们知道有时候抽奖是这样子嘛，我们说贿选嘛，30块以上，但现在看起来说哦，红包啊脚踏车应该都超过30块，那这个贿选是不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呢？ 面对法律齁，张善政讲说啊，蔡英文啊你来抓我啊，这个叫耍无赖，抓你的叫地检署啦。怎么会是总统去抓你？违法的话，警察贝贝也可以抓你啊，怎么会是总统呢？嘿，教书把多用坏不好，我们还是回理性回到这个事情哈。我们当民意代表，像我，甚至于地方的里长，都会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那至于参加活动的摸彩或者赠奖，是不是贿选？重点在对价关系、对价行为。 怎么说？ 这一次哈。桃园市议员有几个国民党议员为了护航张善政，把那个记者九一记者节哈，桃园的记者协会的摸彩拿出来对照说，啊这个也有，太好了。一方面表示他不懂法律，二方面这是很好的对照组。什么叫对价关系哈？第一个，你这活动是年年都有办，还是特别为了选举而办？苏翠玲这个活动，据他表示是9年都有办 ，OK， 你年年都有办。 对。 第二个，现场呢？你提供的哦，他有家电呢，有冰箱啊、洗衣机啊、脚踏车啊，500块、1000块、200块哈，有这些摸彩。现场的人还告诉他们，来参加的人通通都可以摸彩，300多个人。那你这个摸彩的动作下去的时候，有没有选举的动作？要支持哦。我那个于北辰哈、发一个红包说，哎、这个红包我们发的哦，你要支持哦，这就买票了嘛。或者说，哎、来参加哈，你知道不要摸彩哦，光吃饭那一顿饭一桌如果办多少钱的，超过一定的金额，光吃饭号召大家支持。 对， 上一次你去查 Google 就有，前两个礼拜嘉义哈、我印象好深哦，嘉义有一个村长改选乡民代表，我印象是竹崎的。村长要选乡民代表，他请自己的邻长而已哦，请邻长来吃饭。收押禁见呢、为什么？你说吃饭，我天天都有吃饭，我年年都有吃饭，我每天都有吃饭，没有对价不是。你吃饭的时候开口说拜托你要支持拜托你要支持这个人，我文宣发下去，请你帮我发一下。只要有选举动作，它构成对价关系，检察官当然可以办 但张善政现在说啊，是这个民众自己喊的，又不是我叫他喊。 自己谁花钱？那个谁喊的倒是其次哦，谁花钱根本不是重点。比方说任俊要选议员，我花钱帮他买票，你以为他会当选有效啊？花钱的叫刑事犯罪，就是贿选的刑事犯罪。因为贿选或者买票不当当选的叫做当选无效。我再举一个我们大家认识的好朋友啊，张硕文啊。张硕文当年的选立委，他是不是被当选无效，才开启了刘建国当立委，现在选云林县长之路。当时张硕文没有判罪哦，他来台南高院高分院开庭的时候，因为高分院在台南，云林的高院上诉是在台南，我还去现场看，他帮他买票的爸爸吧，是判刑事，他刑事无罪，但是当选无效，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法律概念。参选的选民不懂，候选人要懂。所以我们回到这件事情，先讲那个记者协会，今天已经正桃园市媒体记者协会已经叫桃园市议员 这个詹江春啊，国民党这些议员说，你们盗用我请你当来宾， 嗯， 你盗用我的相片，说我们也有贿选， 对， 开玩笑岂有此理？当天桃园记者协会这个例子是对照组哈， 对， 他邀请了张善政、郑运鹏、赖香林三个都有到， 嗯， 到了之后呢，这个记者协会呢就有前三名的头奖得主，请他们三个人抽出来，附上红包， 嗯， 颁奖下去，有红包吧？ 嗯。 每年都有办吧， 嗯， 有摸彩品吧， 对， 有前三名吧，这个不构成贿选，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选举动作啊。他如果现场发下去说，哎，大家要支持啊，这个红包是俞北辰抽的哈，大家支持他， 抓 起来， 嗯， 谁花钱的刑事犯罪，谁因而得利的是民事的当选无效，这样很清楚了。所以想要鱼目混珠，拿这个来混淆张善政的剑，这是不通的。 嗯， 张善政这件最基本的就是你现场有没有选举动作。那冻酸虾不绝于耳，现场有没有竞选的背心？张善政没有，人家他市长就一个都知道是他。 嗯， 苏翠玲有没有？我坦白讲啊，我们私底下聊苏翠玲的问题哈，麻烦可能比张善政还大。发这些动作动员来的人，他说不分蓝绿，我问你里面有没有桃园市以外的选民？没有， 没有。嗯， 你针对特定对象， 对， 发送一定价值以上的现金或物资。然后要他们支持某某人，不管选议员、选市长，检察官不办才是渎职。 嗯， 那我要讲的另外一个更深一层的是心态问题。我自己在台南，我认识的里长每个都来问我说，我今年中秋节要办，我都给他们一句话：这个跨点协定弄，咱要我拢该攻击不为，哎，屌哎，卖不贼啦。 嗯， 就是你现在哈，你觉得你会上哈？你去办个中秋节摸彩， 嗯， 纵使你都回避了所有选举动作，你的对手不会检举你啊。 嗯， 你要跑法院哦，所以会上的人去回避这个， 嗯， 也就是张善政，你为什么要去拼这个东西？苏翠玲，你要为什么拼着法律的，不要讲红线，灰色地带？第二个，法律的界限对你们这群人到底算什么？ 嗯， 我们自己会怕哦， 嗯， 会怕法律的人才会守法嘛，嗯，哦，我知道，尽量回避。 哎， 古尼有摸菜给你卖摸菜啊，打开推龙姐的酸计。今年在选举哈，我们大家回避，不要摸菜。往年呢，我们去茶桌哈，跟人家泡茶，会带着茶叶说打开这位泡得。 哎， 选举年哈，不要拖，不要不要。 嗯嗯， 因为你心里头有这个法律，你心里头晓得买票是不对的， 对， 贿选是不对的，你又回避开来。哪有人像他们这样子公开抽后脚踏车、洗衣机发现金，发完之后人家说这可能贿选哦，然后怎样？蔡英文你来抓我啊？ 嗯， 一点反省都没有，一点法律概念都没有。当他讲出蔡英文你要抓，赶快抓的时候，你试图把一个法律事件，把一个不道德的事件转成政治事件而已嘛。 嗯， 否则我刚才讲要抓你的哈， Ben 啊，总统没有抓人的权嘛，当到行政院长应该知道这个要办。贿选案是检察调查局跟检察官的权责，我倒建议张善政，你干脆主动到案说明。如果都是苏翠玲的宣传品，画动算东赢内狼，苏翠玲可能有事，你也许没事。我从心底相信张善政也许不是故意的。我坦白讲，他虽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不认为他会故意花钱去买票啦，但是这个动作有构成违法的疑虑。你就叫面对法律好好解释，不要扯成政治。所以这件事情从心态上傲慢，无视法律，被抓包之后恼羞成怒，把它弄成政治事件。在事情的样态上，只要跟选举助选有关系扯上，这个麻烦就大了，不是闪不闪得掉的问题。 好，所以你也不能说啊，这个喊动算是选民自己要喊的啊。好，这个活动啊是议员自己要办的，好像就跟你没关系一样。但现在是选举年呢，不是应该更敏感吗？好，请教原之哦，你觉得呢？这一场活动 OK 吗？你们自己平常办那么多的活动嘛，啊，包括有人会邀请你们去嘛？如果像这样的活动，你自己会觉得会不会有点敏感的感觉呢？ 现代版就很敏感嘛，像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啊，我去看一个我朋友的爸爸哈，但是他的户籍在板桥啦，那我就不太敢带月饼去。其实那天去的时候也是觉得蛮奇怪，因为中秋节去拜访长辈没带月饼去，然后可是因为以前都会给啊，那这今年就是怕人家说做文章了。 啊，你连月饼都不敢带啊，这一场连脚踏车都敢抽，你觉得 OK？ 我是觉得本来就是选举期间这些能避免就避免啦，所以像我们新北市，我们这些区啦，很多里长他们都中秋节不办活动，即便是办活动也不摸奖，也不抽奖，就是避免争议啦。但坦白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我觉得最后还是要法官来认定的、啊。因为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个案例，就是也是蒋万安，他在2016年的时候他选立委了，那时候也是重阳的活动，然后提供脚踏车跟一些电器用品。 你看我刚刚就说了，一定会有人说2015年蒋万安这一期啊，你就立刻讲了， 也被对啊，也被对手就是检举嘛，说贿选嘛，然后后来也是没有起诉嘛，那理由是罪证不足啦、嗯。那当时的说法也是因为说他只是应里长之邀提供奖品，然后那个奖品呢其实是不特定人士抽到，就是说喜欢他的人可能抽到，但不特定的不喜欢他也会抽到，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就改变投票的意向，所以没有对价关系就不会有造成贿选的问题。所以那张善政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后我不敢讲，因为我不是那个法官，但是呢最后会不会，因为张善政就他是被动的啦，齁，我必须要讲他是被动的。那他就是说诶、欸、你来帮我那个发这个奖金，然后他就是去而已。那下面的喊动算，其实他或许说他可以说诶、欸、大家不要喊这个，我们就纯粹活动，也许是可以这样啊，但他绝对是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要透过这个红包去说，诶、欸、我这给你哦，你要投给我，你没有投给我，这个就不给你。我觉得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价关系。 原之的态度是对，我们从基层选出来的人都会回避这个事情、啊。嗯，他刚才就展现了他对法律有一个敬重的心，这点叶元之是对的。 嗯， 但是我跟你讲哈，那个不特定对象指的是来抽奖的人，不见得是我选区的选民，不是蓝绿的。 嗯。 第三个，不能拿蒋万安的案去合理这个案，因为每个司法案件都是独立的案件。但我最后还是要讲这个态度问题。如果一个媒体人讲的话都硬要陈时中负责，今天你去参加自己的议员算你的大庄脚办的活动有这样不当的行为，说个不好意思，或者说啊我没注意到很抱歉，很难吗？ 嗯， 一定要凹成政治案件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选举上不对的行为。我知道叶源知道，叶源之也知道，每个要选基层议员或民意代表都知道说有些事情不能做，只有张善政不知道。 好，会不会只有张善政不知道呢？但你一到那个现场，你可能也应该要知道。我们要请教将军哦，因为现在爆料人就说了，这个协会呢，就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苏翠玲所办的，而且不只是第一次，好几年咯。好，当天呢，特别邀请蓝营选票、票仓、凭证跟龙岗这一带的里民，而且雇了每辆车资万元的游览车专程来接送，是以敬老名义慰劳长者，实际上呢就是苏翠玲办给自己跟张善政的造势大会。好，我们说这一场活动呢可能要选举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敏感，那么不敏感的人代表什么呢？ 这当然我讲齁，这一场造势的活动，我不称它是个造势活动，因为它每年都有办，它是一个敬老的活动，因为重阳节啊、哦，那敬老活动，这它每年都有办，这确实九年来它年年都有办，但是每一年办遇到选举的规模都会变得大一点点， 嗯 啊、哦，这也无可厚非嘛，因为他讲过这个协会是募款，那你要怎么去募款？那我觉得大家要捐款是好事啊，做公益是好事。 那么刚好到选举的时候，奖品就也多了一点点。 重点是在这里，我讲哈，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标明，你不能有名字上去，你知道吗？嗯，就是说既然这个脚踏车不是你送的、哦、不是张善政送，不是苏翠玲送的，你应该编号是编一奖二奖三奖四奖五奖，而不是编谁的名字，这就有对价关系咯。这点、哦、这点一定要有人出来扛啦、 嗯、 就是说是谁把他的名字打上去的，你可以打头奖嘛，特奖嘛，一奖二奖三奖嘛，安慰奖嘛，对不对？普奖，我们通常协会办理奖项是这样子抽的、 嗯、 不会写名字上去，因为不是你捐的。那么张善政到了现场第一件事，如果看到就哎，拜托不要这样写， 嗯， 这不是我捐的， 对， 你把它改成头奖，那我出来帮你抽头奖 OK， 为什么不是我的嘛，我只是代劳嘛、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名声比较高，那我的位阶高一点，我来代抽，抽完之后我是代班头奖，这 OK。 然后你说下面要喊什么动算哦？说句实话你挡不住没有关系，这个怎么解释？ 嗯， 这个要怎么解释你知不知道？那么你说没有啦，我们是因为希望这样子选民号这些长辈们拿到会比较开心，那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名字？这么多脚踏车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你应该把桃园所有的政治人物德高望重的名字全部写上去啊，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名字？这不好说明白、嗯、那我就讲当时蒋万安的状况在2015年能够解套，是不是因为他提供的奖项上面没有写蒋万安，是写头奖、特奖什么这些的、嗯、我不知道。如果是蒋万安是这样子解套，叫做罪证不足、事证不足解套，我觉得 OK。可是这个要怎么解套？ 嗯， 这个要怎么解套？这是明明白白哦。你到现场去有没有告诉你有脚踏车要让你抽？有没有告诉你有红包要让你抽？那红包上面司仪报幕是怎么报的？这是头奖还是特奖，还是由 张某某提供的奖项、嗯，嗯，这都是市政哦。因为我们在选区辅选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议员高票当选，嗯，就被人家告。为什么会告呢？那个高票落选人就要告你嘛，因为你只要下来，他就顶上去啦。 对， 所以他这些人就都在收证，不止这些选务人员在收证。我们只要一开始选举，你就看到很多调查站的就跟你讲，他跟你讲哦，哎，俞北辰你要选举，我告诉你哦，这个肯定要注意，那个人要注意，都会来跟我们说明。嗯，他不但会跟你说明，这叫善意的提醒，但是他私下他的任务，他是一定要收证，他是一定要收证。还有谁会收证？你的对手会收证，那可能他自己算一算，哎，我可能差一点点会当选的，他就会收证你。嗯，所以你要必须非常的小心。我们这次去参加很多中秋节的晚会，那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于将军，你有没有提供奖品？我说我没有，不能提供。我说这是规定，哦，这是法务部的规定，我不能提供任何奖品，但是我可以发给你小物，30块以内的小物我可以去发，就是这样做嘛。为什么？谁不想风光啊？谁不想风光？谁不想提供一台脚踏车？如果提供了脚踏车上去风风光光，谁不想？但是这违规啊，这违法啊。所以你知不知道呢？知道。那到了出了事之后，要不要？这要有人扛。这个事要有人扛，就是我不知道是他贴的，谁贴的，谁做的。那如果说你知情的话，那就一样哦，就刚刚定宇兄讲的一样，那会当选无效。你或许没有到达贿选的问题，可是只要你知道这件事，你事先知道贴人的名字，我抽奖的时候是用你的名字来抽，这就会当选无效。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意气用事暴冲的时候啊，来抓我来抓我，不是。现在不能再用那个缓慢的迟缓的所谓的佛系的，已经到剩下57天，这要正面说明白。不能放弃啊，这不能拔管啊，这拔管麻烦了，都已经选到今天了齁。你一定要面对所有的市政，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协会从邀请函开始，你邀请函寄给我上面是写的俞北辰，还是参选人俞北辰，这不一样。然后你到现场去，你知道抽奖的时候是抽头奖特奖，还是知道要抽俞北辰奖，这是不一样的哦。那你抽出来之后，下面喊当选，你有没有下面喊动算动算，你有没有说各位谢谢不要了不要了，这个场合不要，你有没有讲？如果这些动作你都有做，等到时候你可以很明白的说明，如果都没有做，那你就说来抓我吧。 好，但这一次涉及贿选，是不是有贿选呢？张善政要怎么样帮自己解套呢？他反而呛是媒体报道堕落，是这样子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张善政呢参与了这一场摸彩活动，到底有没有涉嫌贿选呢？但现在呢，张善政说啊，这个喊动算也是选民要喊的，活动也不是我办的，甚至还反呛是媒体报道堕落。大家很纳闷说啊，跟媒体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你要选，又不是媒体要选。好，请教一下任俊哥哦，因为包括现在呢，蓝营第一时间就拿出来郑运鹏这张照片，就说啊，你看啊，郑运鹏也有给红包，也有抽奖啊。但后来发现，原来这场活动三个人都有来哦。 我先讲齁，真的媒体不是这些每次只要被质疑或怎样，哇你就说是什么人家是以就马上拿来当你的遮羞布啦。那你要批评人家的时候，你就叫媒体赶快来报道啊，人家质疑你的时候，你就说媒体是报道不公啊，都围拢拎刀的供啊。那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到在这个网络上面就开始有人在质疑，讲说这个活动里面，因为蓝营现在去质疑讲说呢，这个所谓的桃园啊，他有一个桃园媒体记者协会有在9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参叙，他们有办了一个参叙。那这个参叙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他就告诉你讲说，哦，你看啊，那个这个谁谁谁都上台，然后有颁奖，那似乎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讲说，哎呦，颁发红包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结果呢，没有想到啊，你看四叉猫立刻就讲说，哎，不好意思哦，大家看一下刚刚几张照片里面漏了一张，因为张善政自己也在这上面，他也出席了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也讲说，哎，那难道他自己也失忆了，忘记说，哎，我们的人有去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一个桃园媒体记者协会的这个参叙，他所颁发的这个礼品啊，跟奖品很简单，不是不知名人士，这直接告诉你就是记者协会，因为他是自己这个协会里面的参叙。那你知道像这种记者协会里面啊，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同了 啊。 对。 那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具体就讲说啊，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我自己颁给我自己的人，你真的只是过一手而已。那这个跟刚刚的这个照片是不同的，为什么？刚刚将军拿的这个照片上面所拿的，这倒是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提供者叫做张善政，提供者叫做苏翠玲啊。那你如果告诉我说像旁边这个都是什么协会什么提供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啊。但是你居民在这边讲说我是某某人提供，这个跟这件事情完全不同，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讲说我们今天搬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协会出的。好，再来就是这个活动里面没有任何政治的异常， 也没有任何一个去喊动算、嗯、也没有任何一个去告诉你讲说请大家多多支持要让谁送上什么什么人的位置，没有。所以你这一些人所有人，好，如果你今天蓝营是这样觉得的话，通通检举去啊，我也没有意见啊，通通都检举、嗯、但问题是我真的必须要提醒一下哦，因为刚特别提到就是说这场活动是苏翠玲她有一个协会，嗯，然后这个协会要办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只问一件事，刚刚都在讲说蒋万安当年什么里长齁、哦、其实地方的生态是这样啊，就是说有一些民意代表他很热心地方事务，你看我超善意的你知道吗，我都讲说因为他热心地方事务，所以有一些他就自己办一些协会，办一些什么活动，然后呢就固定会有诶你喜欢的就来参加这个协会、嗯、那在地方上其实很明白哦，这个就是干嘛你知道，我平常要跟我的这个选民啊拔诺嘛啊、哦、我要跟他营造友好关系，那等到选举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些人呢就会很热情的去支持说、嗯、啊你看他平常多么的热心公益，所以以他在参加的这个场合来说哦，这些真的是像所谓的叫做不特定的人吗？嗯，我不认为耶，里的状况不一样哦，里的活动不是这样啊、哦、因为里的活动里面你只要涉及这个里的你都可以参加，那当然没有政党属性的问题嘛，没有特定支持者谁的问题嘛，可是如果是地方人士比如说议员民意代表什么什么就办的这个协会，我也老实讲我们不要那边故作清高啦，哎、啊，你的平胸时都是干爹到底呢嘛？那专业时都有力，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面一定要特会？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卡达恰上面会特别标明注明名字的原因、嗯，而不是就像人家讲，就啊，我如果是协会会长，我就办协会嘛。嗯，小弟16年也参选过，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在选举的时候啊，也是遇到这种什么中秋啦什么的，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不是现任民意代表齁就会很尴尬。为什么？因为有些民意代表说啊我现在是代表我民意代表，所以我送礼什么都很正常。可是到选举年的时候，其实就像原之所说的，很多人都要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不是说什么怕惹祸上身或不惹祸上身。我只问一件事，如果今天这整件事情大家觉得说这是正常的，这是当然的，我告诉你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人都这样干， 嗯，有钱的当选没钱的再见， 对啊， 所有人都这样干就好了、嗯、啊，然后只要呛来抓我啊，谁谁谁来打我啊，这种不是一个正常跟理性的一种做法，你知道，我跟你讲就是说今天在场啊蓝绿都有啦，原之国民党定与那个民进党，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送礼或是怎样的那一条底线，两个人的立场态度是一致的，他没有政党的问题嘛、嗯？你今天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说？哦，我不安了，来的啊，安了安了啊！我讲啊，你明仔就继续上，你哎呀，我继续上，你就有本事，你就上个投票一缸，无投票你嘛，我继续上，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讲说，这个对价的关系，不要去扯蒋万安。嗯，你说我还以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民进党的人打蒋万安，说你蒋万安当年也有，就不是国民党这一把蒋万安搬出来。嗯，蒋万安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干嘛又讲我？我当年已经被弄成那样，还把我拿出来当例子，所以我说完全不同啊。我说那个理的部分，真的，我刚这样讲，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啊、哦。你本来协会的部分就已经是特定人士了，然后你再怎么样，也是你今天去与会的人抽到嘛。嗯。又不是说什么理的那一种的那个完全状况都不同、嗯、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啊、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会惹发争议，当然你今天如果今天要送检方要启动那个启动调查，我也讲真的啦，有时候检方、哦、他自己在认定上面那也要看检方他自己的想法、嗯、有时候到法官上面都要看，但我还是这样讲，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嗯、觉得这是大家在恶搞然后就是只在弄张善政、嗯、对今天你也很开心你就大家都去上、嗯、不可以这样做嘛。 好，我们先请教嘉玲姐哦，因为今天第一时间上午的时候这个新闻一曝光了嘛，结果之后在搜寻的时候就发现网络上出现了这张照片，那么就有一些网友开始说啊，你看郑运鹏比武耶，该不会红包里面是5000吧，但后来发现哦，原来当天呢张善政郑运鹏这个赖香伶大家都有去嘛，这两场活动可以说是一样的吗？ 当然完全不一样哦。其实像我们在基层在跑哈、哦，你难免会遇到社区啦、团体啦，他会举办一些活动，那他都希望你跟他有善意的互动。但是他如果只邀特定的候选人，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哦。甚至本身就是候选人，还敢办这种摸彩、哦、人人有奖的活动，还大动员哇！我看这个全台湾大概数一数二，很少见啦、哦，就像我们在基层跑的时候，在很多的候选人甚至连里长候选人 他们都会特别说，因为我们今年要选举了，所以今年我就不办摸彩，嗯，哦，我们要避掉这样的争议 嘛。 对，连里长候选人他可能自己可能会是候选人，他都会避掉，更何况是这个国民党的议员，他这次也要选，不是吗？那这些人哦，讲白了，连续九年就是一个给爷调咖嘛，嗯，对吧？那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他自然哎，很自然哦，就会一直膨胀、膨胀、膨胀，哎，规模会扩大，嗯。那我在想说，张善政，我一直想要用善意来解读他啦，哦，第一个，他跟地方也不是那么熟，齁，哦。那这个议员办的活动，他一定说，欸，那个市长候选人来，嗯，我帮你办了个场，齁，哦嗯。那这个齁，哦，奖品什么什么齁，啊，你看你要不要提供，齁，哦。那也许有提供，也许没提供，这个要查才会知道。嗯，第二个，张善政知不知道这是议员自己要选举的场，他绝对知道。嗯。第三个，有没有其他的市长候选人也去，跟这个场完全不一样啊，嗯，这记者协会的场是每一个候选人都去，他并没有帮特定候选人说。 啊，这个哪有一个啊，你要就张善政 啊。对对对对对，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哦，这个就逮几多雕，你不能再说人家什么跟你画动算，我没有办法制止他，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这个场是为你办的。嗯。而且呢，这个议员呢为议员办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两个候选人，议员候选人跟市长候选人，就是国民党的这两位，嗯。那你如何去解释这些事情呢？我刚刚这个定宇兄在讲说有没有对价，嗯，你明明知道这些人就是支持你来的，嗯，那你怎么会说，欸，他喊动算我没有办法制止他，你就想要那个场面嘛，嗯，一定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哦，这个张善政，哦，他明明知道这个他有违法的这个疑虑，嗯，他还愿意去，他可能想说，啊，反正我就是一搏啦，嗯，反正我就是可能，哦，就在那个当选的边缘，哦，现在那个郑运鹏一直上来，我觉得我还是要利用时间赶快让他上去。 那我请教一下嘉玲姐，因为如果我是张善政的话，我听到大家喊动算，我应该说啊，我们低调一点啦，哦，选举呢，其实你是可以跟市议 announce 说 没有错，像我们在参加活动，哦，嗯，有一些场合我们其实不适合去做这种选举的动作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今天来是纯粹要关心老人的共餐，纯粹关心长者的权益，嗯，跟选举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最起码要有一定的尊重，嗯，哦，那如果说他既然知道说这样是违法的，他还没有去制止他，等到事后被爆出来他才说啊，那是他们的事情不关我事情，就是选民情何以堪，我是来自你张善政的， 而且现在事后被爆出来了，那张善政还说啊，蔡英文你要来抓我啊，现在就来抓我，你敢不敢？那刚刚大家说张善政过去很佛系，大家最近好像没有那么佛系了，包括就开枪说啊，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周玉蔻，那包括这场活动社会了社摊了啊，你怎么还说啊，蔡英文你来抓我啊，这个话开始讲的比较呛哦。 对啊，以前的这个温良恭俭让的张善政好像不见了齁，哦。如果说是因为投给某某人就是投给投给某某人就是投给陈时中，投给某某人就是投给，那我要想说那投给李朝卿。第二就是你如果支持张善政是不是就投给李朝卿，李朝卿这个案子有没有严重，各位看二审跟二审81罪合判400多年，欸，这不是关到死而已啊，齁，嗯，如果说这些判刑全部关的话，哇，这个是这个关到这个天荒地啦，齁，当然我们在法律上它有一个期限，嗯，那最多可能到30年，我要讲的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县长如此的恶行重大，那我能不能说你今天投给张善政就是投给李朝卿，嗯，好，哦，你今天投给某某人就是投给李朝卿，我觉得用这样子去扣住这样的连结，哦，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所以张善政自己要知道说你本来营造的形象还不错，可是后来呢越来气急败坏，嗯，我们反而看到的是说第一个你对地方的不了解，第二个你视法律无误，第三个我们要怎么信任你，你可以当一个市长呢，这是不可能信任你的。 好，现在引发质疑的是呢，包括这个农委会要求呢，张善政今天要给书面资料，还剩下半天时间而已哦。但张善政呢，现在还没有给，那什么时候才会给呢？还是尊都刷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不止涉嫌贿选的争议哦，大家也想问说，哎，今天最后一天了，张善政呢，原本一定要给这个农委会的报告啊，报告跑去哪里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真的是 deadline 哦。农委会之前不是说吗？这个月底呢，好，最后一天，剩下半天的时间而已，一定要交出书面报告。那宏基呢，上个礼拜来文了，希望可以展延到10月20号。那农委会这边也说 OK 了嘛，也同意了嘛，至少六个高代嘛。但是张善政呢，好，现在怎么样呢？居然离线当中，欸，完全没有交报告，来文也没有说明疑义。那请教原之哦，嗯，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报告还不交呢？ 没有，这个事情的主体是宏基啦，我要先再澄清一下。 因为农委会当初签约对象是宏基，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外界认为这个标案有问题的话，当然是由宏基来提出书面报告。那张善政是当时宏基的主管，也就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可是因为他已经离职了嘛，那所以当然这个主体是宏基。那宏基他现在是有提出申请啊，希望农委会可以把这个报告延展到10月20号。那延展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清楚啦，那是不是因为他资料准备不及，毕竟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很多人也离开宏基的齁，到各自的单位去有其他的发展。你要把那些人找来，然后去详细的去问他们过程。然后十几年的记忆其实有的也很模糊了啦。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准备不及所以才延展。但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哦，它不是不交，它是延展。说实在的，这个案子拖得越久对张善政越不利。所以理论上来讲，张善政应该是希望赶快书面报告交出去，农委会最好是在选前长一点的时间给一个答案。那所以我认为他不是故意要拖延啊，因为要拖延就干脆就不要交就好。 但原之在9月16号的时候，农委会是表示呢，他已经正式行文了，要请宏基跟本案计划主持人张善政9月30号之前提供书面说明。那你刚刚的说法是那就宏基交就好啦，那请教定宇哥，那这样的话张善政就 OK 了吗？没有问题了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这因为选举当中齁，有很多复复杂杂的事情盖住大家眼睛了。张善政的事情多简单呢，第一个他的计划主持人的责任是写在合约里面的，大家去看合约，合约面很清楚告诉你，如果涉及抄袭侵权等，甲乙双方特别还写了一个计划主持人的责任，怎么会没他的事情？如果说只有甲乙双方，那还可以解释说啊，那是宏基的问题啊，拖是宏基不好啊，不关张善政的事啊，没有，在合约上计划主持人就是要负这个责任。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临时突袭，告诉张善政你明天要交，他交不出来的话，啊，那农委会熊靠赢啊。不是啊，九月初就揭露了，张善政光一个说明记者会延三次，弄了三个礼拜讲不清楚。现在给你的时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给你去准备，你只要准备说你那些资料人家媒体都把你整理好了，全部都是抄袭的，有的甚至你抄袭到三分之二以上，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注明出处，然后呢还会去改写，把引号拿掉，弄得好像自己写的，到底怎么回事？纵使是你下面12个还是13个小组长弄的，计划主持人依照合约你就是要负责任。今天张善政还是在，我发现张善政是会赖皮的耶，他今天讲说他今天还敢去追究陈吉仲的论文，说他那个是学术论文齁，要讲清楚，我这个呢是委托研究，不用讲清楚，敏培告要高嘞。陈吉仲的学术论文引用政府公开资料，不用读到硕博士，连高中生在写小论文都知道，政府公开资料本来就可以引用的。我儿子高二的时候，他是108课纲的，要写小论文，里面就告诉你引用政府公开资料的准则。陈吉仲引用政府公开资料也注明了出处，跑了软体发现重复率也不到 3%。国民党出来这样鱼目混之，你这人是故意欺骗社会吗？所以张善政去质疑陈吉仲的，却说自己的不用说明，不好意思，对，你的不是学术论文，你领走我们老百姓5736万了、你领了5700多万。给你那么长时间说明，按照合约你就是计划主持人，你现在一推二五六，宏基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要再展延。我可以接受展延啊，你说清楚来，因为抄袭的东西齁、又不是像高鸿安可以事后去偷改，再加注一个64条可以这样子齁、事后不能偷改的。这件事情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记不记得他一拖再拖三拖的记者会里面，他自己有承认抄袭啊。 对。 我就一个小瑕疵，我就那几个部分抄袭了，他有承认抄袭耶。 对， 张善政自己记者会都承认抄袭了，你要写什么报告了？就承认了嘛。那你既然承认抄袭，却傲慢的不道歉，5736万也不拿出来还，台湾老百姓欠你的吗？然后张善政敢去哇，拿着棒子追杀林志坚，现在又可以追杀一个稻草人，根本不存在抄袭的陈吉仲的论文，他自己亲口去质疑人家论文。自己的抄袭讲不清楚，谁跟我就光双标仔齁，你双标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那我还是要吵刚才那件事情，说要选举的人还有选民齁，一定要注意我现在写的这个板子。 我右边叫做行为，嗯，左边叫做对价的部分，嗯，嗯，比方说有摸彩啊，摸电冰箱，摸脚踏车，有发红包，有比方说像学校发奖学金啊，比方说有赠奖啊，或者叫这个学校发奖学金啊，或者我们有时候救济啊，普渡嘛，七月份刚过哈、啊，会发米啦，发沙拉油啦，发那个救济金啊等等，或者呢是像吃大餐啊，你说这些有没有违法？嗯，这些没有违法。这些要搭配后面这个才有违法，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去那个超商去买东西，红加绿哈，少十块一样哈，就是你要配后面这个，后面这个是什么？助选，支持特定对象，造势或文宣，你如果这个表看清楚，你就知道自己行为是不是适当。 那定宇哥，你看像张善政啊，在这个农委会的合约里面啊，那么在意合约跟法条，那为什么这个去这个站台的这个抽奖活动就不是那么在意法条？ 张善政在推卸责任的时候，就会推给合约跟法条。同样的，他要推卸责任的时候也无视合约跟法条，对他来讲合约法条根本不存在啦，那个就是遮羞布而已。当农委会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抄袭，如果你尊重合约，你应该今天报告就出来，有多少百分比我赔一部分，可以讨论嘛，不理耶，还说我就不理你，随便你，高傲不认错，而错误却又如此之明显。同样道理，这次桃园的摸彩这个案子，我再讲一次，我相信张善政不是故意的，犯不着啦，会调没调来基础，但是你那个行为就是发了现金1000块、500块，领了好多人哦，还发脚踏车，可当场又有助选的行为，这个对价有没有对出来？对得起来，减掉单位为什么不该查？本来就该查，可他却告诉你说。这个没有这个事情，是别人花的。我坦白讲，我刚才花那个对价行为哈，候选人不在都可以办，某一个团体办了发现金，某一群人来领现金，然后拜托他们支持特定人士，那个特定人士都不在哈，还是违法。何况你在现场，你在现场，你面对法律就去尊重法律的界限，告诉大家说可能没有注意好，但是我没有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会说明清楚。你还可以赢得掌声，呛功叫蔡英文抓他，所以我认为。张善政在这一段时间，刚才有人说他以前温良恭俭让，黑喜你不捌伊啊，现在大家认识了，发现他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但这个接下来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现在呢，一个网友新竹妈妈呢被红卫兵给出征了，没有想到跟红安办公室说，哎，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自导自演呢？你要选新竹市长的人是这可以这样子来攻击市民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关于新竹市的选战呢，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在昨天上了朱学恒的直播节目，上面说呢，高虹安没有基本盘，只有空气票，只要年轻人呢投票率一低的话，高虹安就会输。但是重点来了，如果高虹安不擅长打陆战，只会打空战的话，那会不会空战这个红卫兵会无限延伸呢？包括一个无辜的网友新竹妈妈大赞新竹的政绩，没有想到却被红卫兵出征，到现在已经关闭脸书了。但没有想到呢，红卫兵这里头呢还继续在出征，甚至还肉搜说新竹妈妈住在哪里，难道高虹安直接放任吗？高虹安的竞选团队现在居然说了，怎么知道这个新竹妈妈不是自导自演呢？要选新竹市长的人可以这样说话吗？带你快来看。 把有不同言论的市民就当成异类，当成异端，甚至没有任何的了解跟倾听，那我相信这样的市长新竹市民会有这样的选择吗？ 沈慧虹炮火猛烈批评高虹安站出来要替新竹妈妈声援，民进党议员还提供这张对话，背景放的是高虹安的宣传照，高虹安的支持者自创的聊天室，当中有人询问新竹妈妈是谁，一名顶着高虹安照片的账号回应知道新竹妈妈住在哪，更说还有照片被质疑要肉搜吗？直播主皮金儿在脸书发文公开和施小姐的对话，她说要居民出来挺豆豆，提到的豆豆就是新竹妈妈，他们两年前因为猫咪而认识，看着她分享生活趣事，家庭食物到猫咪生动贴文，她就只是一般民众却被贴负面标签。直播主皮金儿心疼，以我们都是新竹妈妈为题公开声援，曾转贴新竹妈妈发文的医师杜成哲也出面谴责肉搜行为， 去肉搜这个人的意义我认为也是会让人觉得很可怕。你今天网络上有不同意见， 你就就意见本身去回应就可以了，做到说需要去肉搜谁是都没有需要的。 新竹妈妈用可爱插画记录生活琐事，却因为大战新竹的改变遭到挺高虹安的网友出征，甚至要被肉搜。高虹安却在新闻稿表示，新竹妈妈所谓的被抹黑是否为自导自演也不无可能。 那位所谓的主客妈妈，从发文到删文，高虹安与竞选团队都不曾参与。 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长的候选人居然会攻击自己的市民，甚至还用官方新闻稿去说市民的自主发言是有人自导自演。 高虹安不但没有制止支持者出征新竹妈妈，更说是自导自演。一位平凡妈妈因为发文受牵连，再扯被肉搜，风波越演越烈。三立新闻张燕琪新竹报道。 好，这个新竹妈妈她也是新竹人呢，那可以这样攻击自己的市民吗？任俊哥， 其实老实讲，她是不是住新竹或是怎么样，其实对多数人来讲其实不知道。但我现在只有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的自己的支持者可以到处去攻击别人，然后你装作看不见，那你却对于在网络上面只是不认同你或者只是称赞别人的，那你们就要质疑讲说这个人是有问题，或是要被操作，或是放任你的人去出征人家，这就会被大家引起很大的讨论嘛。就即使这个新竹妈妈不管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表示她一定说到一个点是到 叫任俊哥，因为这个不只是出征而已。现在呢，这个力挺高虹安的这些网友呢，还开始肉搜哦，说啊，我知道他住在哪里啦，有照片，公开自己的一切，不就是想要做网红吗？那走到肉搜这一步有必要吗？ 这应该是这样讲哈，因为这个是看起来认为被认为说是应该是挺高虹安的这个群组啦，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新竹市长什么要选就选给高虹安，这里面其实有，而且有一个小皇冠在这上面嘛。 对。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小皇冠的意义代表。是什么？它就不是一般的用户的这个账号嘛。那这里面其实有提到，你看它里面的文字啊，讲说，哎、欸，因为这里面还有先有问啊，他就是说，那新竹妈妈是谁？各位有印象吗？我就问。但是下面你看他的这个回复，而且是这个有小皇冠的这一个他的对他的这个说法，他就告诉你啊，我知道住哪，有照片啊，然后他把它公开啊，不是很爽吗？啊，不就是想做网红吗？ 嗯， 其实就是这一段话引起一些争议，认为说那你们是有没有去漏收或是什么的？那我就讲，其实网络世界是这样，我想在座或多或少都会收到认同你的意见， 嗯， 不认同你的意见都很多， 嗯， 但现在的状况是，您刚特别提到说为什么有红卫兵的这个名称出现？是因为有一批人就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名号，而且到处去出征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而且用的字眼，老实讲是有些是很糟的，是极具羞辱的，甚至是用一个很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人家，这个就叫做网络现象。 嗯， 所以我就说，现在每一个人对于选举或对于政治上面，都会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发声。但是如果今天在两厢里面，哦，我只要对看到一个我不认同的，我就质疑他就是被操作， 嗯， 他就是被怎样，他一定是被利用，嗯，然后呢，不然你就是胡说八道。可是对照自己的支持者，如果做这件，我想这两年大家在网络上的讨论都非常非常多，但是不好意思，到现在还在讨论同样的事情，那就代表什么？政治人物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你到底是采取所谓的两面的标准，还是你只是觉得说反正对我有利的？就像我刚刚提的，哦，我今天要质疑别人的时候，媒体赶快来报道哦。媒体现在报道，只要报道你，哎呦，你看你们不公平啊，你们都是在乱搞啦，你们就是什么掩蔽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让你的有一些其实民众理性的人，他其实就会观看嘛。啊，你的标准大概都不同款，跟他告你的时候，对你无理的你都给他提来讲，啊，不理的你都给他讲咩。那我觉得其实对政治人物来讲，都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啊。 好，所以大家说呢，包括之前高虹安啊，毕竟也是大数据立委嘛。好，所以呢，这个网络上包括很多网友呢，可能在这个认为高虹安在网络上的名声可以说是相当的高的，但这么高，那对自己的标准呢？请教将军哦，因为这一次不只是这个新竹妈妈被出征之外呢，很多受害者国师唐启阳也是，伯恩也是，林湘也是，四叉猫也是。好，那当然呢，很多人就说啊，高虹安你把报警啊，怎么会没有补，还补刀攻击这个新竹妈妈呢？ 这当然哈，对于这些事件，你是一个网，你不管你是版主或是你个政治人物，你对于你的支持者要去做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其实你说版主有没有办法做一些适当的管控？是有的，是有的。你可以在你的网页上呼吁。啊，支持我的人不要这样做，或者支持我的人稍微保持理智，要不然就是说你不要去理会，然后说大家不要去理会，让这个事情平息，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版主或是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事。 但是现在因为选举到了非常激情而且时间非常紧迫的时刻，那么各家的选举人都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谁跟你讲道理我才不讲道理呢？无论是论文门的事情，还是占学历的事情，还是所有你认为说有争议的事情，他就直接跟你呛回去啊，用呛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讲道理的话，道理讲完这件事情就没事了，你就没有任何的声量，你就没有关注的程度了。可是如果你用呛的，哇，那一呛还比一呛高啊，你可能今天只有100笔，你呛完之后明天变10000笔。那现在政治人物还有这一些这些网络的一些所谓的处理工作的一些版主，他正在享受这些事，政治人物在收政治红利，那这些版主呢在收他的网络声量，那这变双赢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会不会伤及无辜？这个新竹妈妈她是政治人物吗？还是公众人物？她都不是。我看她画的插画还蛮可爱的，那个小图画画的蛮可爱的，她就是一个网络上抒发自己心情的一个分享者。可是你硬要把她认为说哎，她是侧翼，那现在只要讲话跟你的理念不合就变成对方的侧翼了吗？那么这样的台湾的政治，台湾的社会氛围是不是太悲哀？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一直是大家觉得算是民众党里面比较理性，而且在于人物不要落到柯文哲之辈，你千万不要跟柯文哲走入同样一个政治漩涡，因为未来柯文哲已经八年了，他台北市长8年了，你现在正式要开始起飞，而且你开始步入政坛，你并不是你的初衷就是民众党，不是，你的初衷是郭董提拔你，然后你开始透过民众党来发挥你的政治理念。所以他刚开始到立法院说，我的感觉高虹安有很多的政治理念跟柯文哲并不相同，并不全然相同，可是现在因为权力即将到手，新竹市长看来他觉得他可能会赢，那这个时候他开始变化了，他开始转换了他的网络语言，他的对应，还有他的问政的方式，开始柯化了，开始柯文哲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对高虹安真的是好事吗？而且开始不否定一些荒谬的对话，例如说你的两个老板是不是要出来救你？他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让网络去发酵，这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方式，因为你会造成两边的攻防，会造成网络的混乱，会造成政治氛围的混乱，会造成选举情势的混乱。那么这样一个不平静的社会，这样一个不平静的新竹市，真的是你要的吗？你要选新竹市市长，是不是希望新竹变得更好，让新竹变得更稳定，让新竹的市民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平和，不要因为选举变得大家对立。那如果你的选举的方式是挑起对立，挑起仇恨，挑起不信任感，那么你选上这个市长，你从头做起，你要重新让新竹发光发热，你还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真的觉得高虹安现在有非常高的声量，心平气和的想一想，你要的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你踏入政坛的初衷是什么，想清楚，我觉得57天还可以让你做一次非常漂亮的选举。 好，但是呢，为什么说出两个老板后面又不解释就可以制造声量嘛？那高虹安被外界说呢，很擅长打空战，但不擅长打陆战，所以是不是很放生了很多新竹的小鸡们呢？现在就有民众党议员啊，在脸书上面PO出了行程照片，发现呢，怎么没有看到高虹安？结果一起上台的却是无党籍的前议员谢文静，是不是有放生小鸡的情况？那自己也很专心打空战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下班尖峰时段，民众党新竹市议员候选人李国璋拿着手板在大马路上不断挥手，选战将近，拜票行程各个不马虎，靠自己努力拼， 唯有在地的扎根，还有要确实的和选民做一个密切的互动，第一线的接触，我觉得还是比较实在的。如果是有跟高虹安委员一起拜票，那个受欢迎程度是肯定好有差的。 新竹市民众党小鸡靠高虹安声量，但也坦言得跑基层扎根。一般选战市长候选人当母鸡带着小鸡跑，再平常不过。但9月20号这天，民众党议员候选人蔡文胜参加座谈会，大合照看到好几位民众党新竹市议员候选人，但却不见高虹安身影，而且还是无党籍前新竹市议长谢文静陪他站台。蔡文胜po文中也提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在台北不客前来，不止民众党行程上不见高虹安，实际走访他的竞选总部邻居这么透露， 他是拢下晡开嘛，他是中昼开， 等等。 摊开高虹安的公开行程，这礼拜进入会期，26、28号在新竹没行程，27号则是在台北，29号才终于现身新竹扫街拜票，早上晚上各一场。 高虹安每天都在新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高虹安熟不熟悉新竹？我想这也不是外界可以透过因为跟小鸡合体就要做这样子一个恶意揣测，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不像对手国民党和民进党行程天天有，高虹安台北新竹两地跑，地方小鸡要拼选情，只能先靠自己挂钢筋。三新闻张昂仪来自新竹采访报道。 哦，不是要选新竹市吗？那如果没有待在新竹市的话，那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连串的行程哦。9月26号，好，这个是高虹安这个礼拜的行程。我们先看这个礼拜，9月26号，高虹安在新竹没有行程。9月27号呢，来到台北提告周刊，但之后呢，也跟薛明志来做新书发表会。那9月28号呢，在新竹一样是没有行程。9月29号呢，在新竹有两场拜票活动，一个是在上午，一个是在晚上6点钟。那9月30号呢，上午是在新竹，没有想到下午呢，又回到台北的立法院来领奖了。重点来了，很多人就说，诶，奇怪，你不是要选新竹市长吗？包括现在呢，这个党部门口立牌被大家说，怎么会有个路霸呢？但投诉无门，为什么呢？因为选民说，啊，因为这个党部门口中午才会开，所以早上也找不到人嘛，小芳姐。 这个是他在这几天的这个行程齁，你会觉得说哇，他的行程怎么这么空啊。那他的行程你其实说他空，其实他也不会空，因为你看到他在台北接受广播的这个访问，应该讲说接受网络节目的访问也好，或者是上电视节目，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都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但问题来了，他今天是要选新竹的市长，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新竹选民的眼前？这是最大的问题哦。那也因此呢，引发了说他的服务处有一个疑似路霸。为什么说疑似路霸呢？是因为有一个民众党的大牌子就挡在机车停车格的上面，那想要去跟他澄清，哎，你这个是路霸吧？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这个路霸给拆掉？那结果呢，他因为找不到人的关系，后来呢也有网友去发现说，哎，原来他这个服务处啊，中午12点在开门呢，下午6点就关门了，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人才会在新竹。可是呢，这个又引发了大家就去查我们现在镜头上面的这一个所谓民众党的扛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各位看，嗯，来，这个是就是这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服务处所在地的地址，然后再往下看一点，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服务处所在地的地址呢，那个扛棒所谓的位置是属于100%的国有地。那这个很清楚，你从 Google Map 上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查到。 而且他登记日期是在今年6月份，所以早就在6月份的时候他就踩在那边了。 没错。好，那给各位看更早以前的画面。不只是齁，在这个其实这一根呢，路霸，它在2017年的时候，你看到 Google 的街景车就曾经拍下来。那这个 Google 的街景车拍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面就是这个所谓大楼的一个标志啊，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大楼的标志呢，现在民众党你搬进去以后，你明明你知道你是要选新竹市长的人哦，你应该知道说这应该是违法吧，你去看了地籍图你就知道说这是100%的国有地啊，你应该把它拆掉吧。可是他选择的却是直接把它变成是这个样子。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直接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我原本以为是滚轮，结果不是，它直接插在这个水泥地里面就是 了。对，直接是这样。可是这个是2017年的一个街景图啊，所以你应该要选新竹市长的图的人，你应该会知道啊。那现在问题是来了，那我们再把2017年的这个图哈，再放大一点点来看，到底这一个扛棒上面啊，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结果它上面有两家的公司，我用蓝笔勾出来这两家公司，结果一查查出来，原来是民众党的候选人他的老婆要开的，所以民众党可以在这边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有地上面树立一个违建。那他明明知道，民众党知道，高虹安知道这是国有地，但是却在国有地上占用国有地。好，那如果说高虹安或者是民众党， 要问哪一个老板是不是？ 对，你要第一个是你要问哪一个老板？你要是要问郭台铭呢，还是要问柯文哲呢？柯文哲很抱歉啊，现在是台北市的市长。那第二个是 这个未来你现在还没选，一个还没选上议员，一个还没选上市长，你们都可以做这样子的占用行为。而且这个占用呢，从2017年至少我们从 Google 的街景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从2017年一直占用到现在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那以后新竹市政府如果说给这些人进去的话，那还得了啊，那不是就是南投那个四百年，对不对？你如果说以我们台湾人呢，每八十年的一个军寿的话，这个是投胎五次，哎，你才能够服完他的这个刑期。所以民众党还没有当上议员，还没有当上市长，就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当然啦，因为他们的党主席那柯文哲，他是第一个被公开认证，他的粉丝里面阿拉伯粉。阿拉伯籍的人最多，是第一个公开认证。前一阵子退战的时候，一堆人发现说原来他是阿拉伯粉。他是第一个他自己公开说他的网军头子叫邱玉凯的那个小凯来做他北捷的总经理。他也是第一个被公开认证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竟然有公务员帮他当网军，然后还去攻击别人说学姐好漂亮什么的。所以你看到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其中一个老板柯文哲是这样。所以未来台北的这种所谓网军的行为难道要传染要污染到新竹去吗？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政治，非常恶劣的文化。 好，所以大家说选举是这样子哦，要么候选人呢就是要在地嘛，要么就是有全国形象嘛。那如果这个形象呢可能已经有点受损的话，那是不是要多生根一点在地呢？那现在就有网友说，诶，柯宏安是不是感觉起来对新竹好像没有很熟，包括之前 PO 的这个照片啊，被说诶，这个是林志坚的政绩哦。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嘉玲姐哦，因为包括这一次这个是高虹安 LINE 的贴图，那里面就写说要吃什么，难道对新竹不是很了解，还是讽刺新竹是美食沙漠吗？ 我是觉得哦，高虹安哦，其实我真的不想要想什么了哈、哦。你当一个挑战者，你要挑战，结果你到处拍照都是林志坚在市长任内的政绩，那就算了。你这个贴图是怎样？大家仔细看哦。要吃什么？你看人家没什么，对不对？它背景是什么？是沙漠。连我们这种北部人都知道，新竹怎么会是沙漠？新竹不是美食沙漠， 城隍庙 新竹是美食圣地啊、嗯！所以你看看哦，这已经多掉漆啊！连这个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处理好，那你如何信任他呢？哈，那另外一个呢？我在想说哈、哦，这个刚刚在看这个他的那个行程哦。哎，举镜我好羡慕哎、欸！ 怎么说？ 选市长应该是比我们忙上一百倍。你知道每个在选基层选举的人哦，我不晓得原子怎么样，应该也是跑到快不行。 郑云鹏中秋节的时候跑50场 哦，真的，我记得哦，在普渡的时候还有中秋节，一天大概都跑40-50场以上哦。从早上5点看到天还没有黑，还没有亮，就开始跑，跑到晚上，跑到下午一开门说，又天黑了哈，是这样的状况哦，就是说。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跟在地做连结，跟很多朋友做互动，这样才对。结果我看他的行程居然是，那这天不在新竹，那天不在新竹，那天也不在新竹。我不晓得说齁、哦、他到底了不了解新竹，他有没有心呐、啊？所以他种种的言行哦，都不像他那天哭泣的样子，我觉得怪怪的。包括说他刚呛那个新竹妈妈那一趴、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是公众人物，你至少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或是同理心。他可以挑战你，或是说他可以质疑你，你就照理来跟他回答。但是那个包容的同理心是很重要的。那高虹安从头到尾让我们觉得就是高傲，他没有同理心。对于质疑他，这个其实妈妈也不见得质疑他，他也是说这个林志坚的政绩不错，那他就用大量的这个网军去攻击他。其实不止他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被高虹安的网军攻击啊、嗯，像我的脸书也是。但我觉得说，无论这个网军的背后。是真的人在操作或是他机器人 anyway 我觉得至少你要有包容的心情去面对这样子的言论、嗯、所以高虹安他必须要深深思考是说第一个你说接地气当然是没有啦你看那个他的议员候选多可怜还要去找别人去帮他站台另外一个你对照那个林根仁我觉得我真的对林根仁叫屈他真的有够可怜他24年深耕新竹市结果他的党主席居然还帮高虹安讲话然后呢，他的 林根仁的竞选总部成立那一天， 对 高虹安讲话， 对，而且呢，林根仁是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的在走。那高虹安呢， 不晓得是因为齁后面两个老板齁强得不得了，资源多吗齁，空战的资源也很多吗，所以他完全都不用走基层，完全都不用像林根人这样子，啊林根人反而苦哈哈这样一步一脚印，那他讲一句话媒体也不太报，媒体大家关注到高鸿安的声量，他觉得说齁高鸿安你看齁他刻意的对新竹妈妈他是刻意的去呛他以后啊新竹哇这个新竹妈妈的新闻又爆出来，他的声量又出来了。我是觉得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或说你想当一个首长不能迷失在你的声量上面，否则你不就是柯文哲第二吗？你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柯文哲了，我们难道还要再选出一个高鸿安吗？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最近一直在谣传说高鸿安后面的这两个老板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啦齁，所以一直在传言说什么台北啊跟新竹是不是有什么条件齁，我是不乐见台湾的政坛有这样的交换条件的现象，我不乐见，但我也不觉得有，我希望说国民党跟柯文哲他们要出来讲清楚，特别是高鸿安如果说真的要是一个林根人啊，这个是国际甚至是本国政坛上的丑闻啊，我觉得不应该去发生，所以高鸿安他一直在制造他的声量，包括这个啊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行程都不在新竹，连跟议员都没有办法合体，没有办法带小鸡，我就想说小鸡很可怜，要不然这个民众党小鸡要不要去靠林根人，他可能反而还比较有票一点。 好，但我们说高鸿安呢会选新竹当然也不是因为在地的关系嘛，他是因为声量的关系，还有他跟网络世界的关系嘛，但是这个人设呢最近会不会因为资策会的这件事情出现有点崩裂的情况呢？请教定宇哥，因为高鸿安有自己出一本书嘛，叫做面试郭台铭，看到镜头外最真实的他，但里面呢大家就发现了有一段话大家觉得怪怪的，因为看了这本书里面好像他也没有讲清楚说原来你一直以来都是资策会的员工，甚至里面讲呢郭台铭就直说了，我还是非常希望你可以来我们的公司上班，上次你的两个难题我先解决了其中一件，投资了科智，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科智不是资策会底下的公司吗？好，他里面讲说郭台铭说呢让你的团队可以在鸿海这么大的平台内发展，那么第二件事情我现在来帮你解决，所以其中一件事情最后发现原来鸿海呢投资了科智，那是不是高鸿安牵的线呢？ 刚才那一段话最恐怖的不是投资科智，他是帮高鸿安解决两个难题之一，科智是国家的国家扶植起来的那我们把这个事情好好把它讲清楚一点不过我刚才听到说有网红说哎呀高鸿安都靠空战啊，年轻人不出来投票他票就会低哈，谁告诉你年轻人都支持他的论文的抄袭到现在讲不清楚， 对， 事后加注修改夜校私立大学去台大灌水的事情，这个阶级意识还没弄完，弄出一个世界高中然后呢新竹妈妈的事情，再加上新竹的建设去打卡打的都是别人的，再加上他那个手机壳，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手机壳是在反制记者我坦白讲反制记者齁，你就讲说对我在反拍他们搞不好没事你知道你说反拍记者，我坦白讲反拍记者我听起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错啊这一群记者好特别我帮你拍起来反而对他就要诚实讲没事，我在秀手机壳，那真的把大家当笨蛋这些行为还能解释成这个人是靠空战有年轻的票我觉得很讶异。第二个齁，当时代职代薪去美国500多天出空差拿到博士学位这件事情，他一开始说自己只有负担只领了半年的这个租金补贴，后来发现都不对嘛齁就碰轰嘛然后他在那边进修已经是代职代薪去读博士了，中间又跑出一段说什么去矽谷啦，差点接受那个工作，你这假进话跨进话齁嘛想嚼啊啦齁。但这里面有一个我是觉得应该要查的案子，从你刚才那段话开始来的，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哈，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都不是我，他可以去代职代薪水去美国读书啊，都没登海熊班哦，500多天都出差差旅费，当时他的主管叫什么名字呢？他的主管叫做严君泰他的主管严君泰呢后来你看这个柯智哈，科智的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严君泰。 严君泰。严君泰是高鸿安在资策会的直属长官也就是他能够代职代薪去美国读书要他同意。然后呢这一个是网络上资料把他找出来，这公开资料你看在这里。他说这个资策会参与创建的这个科智公司，科智公司呢是 高虹安说他创办人， 对， 啊，其实不是，嗯，他其实是有辅导，但他把碰轰变创办人，然后创办人没关系。科智公司呢，当时被资策会列作什么，你知道吗？列作一个充满未来前景的独角兽，嗯，是一个好的公司哦。嗯，就科智公司呢，在2018年的6月产生了股权大变化，新增的经理人竟然就是从资策会挖来的高虹安的主管严君泰。嗯，资策会的财产，资策会的公司，独角兽，会赚钱，有未来，在2018年的6月改组，通通换新的，嗯，新增专业经理人，竟然就是高虹安当时对他那么好，让他带职带薪去留学的严君泰。嗯，这有没有互相图利的问题？然后下面的董事呢，把原来资策会的人都换掉，都换上一批呢，你仔细看，有华城国际投资，嗯，有这一个阳城科技公司，嗯，我告诉你，华城跟阳城都是鸿海集团的 下面子公司。嗯， 当时我们在讲高虹安出国留学，哎，嗯，人给你栽培，让你领薪水，你读到博士回来，隔没几天就跑去鸿海上班。嗯，当时牵线的人是谁？是他在美国读书的指导教授李杰。嗯，而李杰现在是什么？是鸿海的副董。嗯，你不觉得都一锅的人吗？然后呢，论文被指责抄袭，当时注解为什么可以事后修改？你这位李杰指导教授帮了什么忙？嗯，然后检举人还说，借我的检举函去 Cincinnati。 嗯，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到我的检举函竟然可以跑到高虹安的手上，涂涂改改，然后开记者会？嗯，李杰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就李杰也去了鸿海当副董。然后你刚才念那一段文章里面，他遇到这个郭台铭，这段文章里面明明白白讲他有两个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科智。 对， 结果鸿海把科智买下来。嗯，那科智为什么要卖给他？嗯，科智的主管是严君泰啊，卖给他之后自己去那边跑到外面去当经理人哦。你懂意思吗？我现在负责这个公司，然后呢，你花钱包买，我把公司卖给你，哦，然后我就出去你在公司当高阶经理人。哦，这有没有旋转门条款？嗯，国家资产可以这样弄吗？所以当时他回来要去鸿海，你知道他去鸿海的下个月就是六月，科智哈，哦，就改组，所有的董事都换成了鸿海集团的阳城跟华城的人员，变成新的董事。然后他的旧主管呢，这一个严君泰呢，就去那边当新主管，嗯，然后他自己也跟着过来这边，嗯，你这一群人有没有感谢国家的栽培？嗯，带职带薪去读博士，回来跑鸿海，还带了个嫁妆叫科智，科智卖了之后连主管一起过来这边跟着当新主管，你整件事情听起来就一个怪嘛。嗯，要不要说明？那要不要说明的情况下再回到新竹市的选举，这是一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预算，有种种的事情，还有竹科，那这一群过去把你家都变我家的，我家变我家，通通变成同一个鸿海集团的，那来到竹科的相关的新竹市，你放心吗？你们大家放心吗？嗯，我刚才光讲科智这家公司的过程，科智的董事本来都是资策会公法人相关指派的，后来通变鸿海的，而在他自传里面写的，郭台铭说：“我帮你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 科智 买科智啊，嗯，那国家资产、国家栽培的人才、国家培养的独角兽，嗯，可以这样处理的话，这一群人要不要摸自己的良心问自己，嗯，你对不对得起资策会？对的，对得起资策会所有的钱，几乎都是人民纳税人出的钱，嗯，然后呢？”公跟私的领域那个旋转门要怎么算？我觉得应该说明清楚，嗯，否则现在还兢兢业业在资策会，或者像在工研院，在这么多我们政府成立的公法人做创新、做研究、辅导成立公司的人，人家有没有这样做？你却这样做，那对那些兢兢业业的人怎么说得过去？而这样的行为，从阶级意识，我什么你什么，哎呀，夜间部的什么，一直走到这一段，新竹市的选民人数不像台北市那么多，嗯，新竹市的平均学历高，新竹市周边很多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你回头看这整件事情，你就问自己一件事，这样的行为到底对还是不对？嗯，如果不对，他能不能当首长，你自己判断嘛。 好，所以让外界质疑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过巧合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蓝白合这个议题呢，其实在这一次选举里面是不停的发酵哦。那现在就有篇报道说，其实呢，朱立伦跟柯文哲两个人各有所需，有可能是拿台北市跟新竹市来交换条件吗？好，最后被气饱的会是谁呢？可能会气黄保蒋吗？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各取所需拿到交换的话，最后被气掉的可能是黄珊珊，另外一个就是林根仁了。请教将军，林根仁真的是有理说不清，也是蛮难过的，因为连朱立伦都好像不是很挺他，反而比较挺高虹安哦。 这林根仁是辛苦了哈，一直建模了24年，到现在终于可以出来选市长的时候，居然会得到这样的热情款待哈。就是自己的党主席在自己的成立大会上说：“哎呀，我们要帮高虹安这个控诉这个无良的绿营啊，打得实在太凶了。”林根仁心想：“你今天应该是挺我的吧？怎么会在我的场子里面哎来挺高虹安？”其实大家都轻估了朱主席的前这个高瞻远瞩哦。朱立伦真的看的不是2022。他看的是2024、真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样对这个高虹安如此的关心？为什么？他希望跟郭台铭重新修好当时在2020扯破的国民党跟郭台铭的关系。如果可以透过高虹安让朱立伦跟这个郭台铭变成友好的话，哎呦，侯友宜你就完蛋了。我就把你挡住了，对不对？挡住了侯友宜未来2024的路了。为什么？朱立伦有党的提名权，郭台铭有非常强大的声望，那么声望加上提名权，一拍即合，剩下就是你们两个去瞧而已了。那至少我不需要去跟侯友宜瞧啊，你是我手下的一个诸侯，你是一个新北市长，你要来跟我瞧总统大位，与其跟你瞧，我还不如跟郭董好好瞧一瞧。这是朱立伦高瞻远瞩的想法，他看到2024，而且呢一石二鸟，可以挡侯友宜，又可以挡韩国瑜，都可以挡哦。所以当然林根仁是不是省油的灯？林根仁毕竟是仕途老马，在新竹市也经营了24年，所以林根仁现在希望侯友宜来帮我站台，希望韩国瑜来帮我站台，对不对？朱立伦不听我没有关系，我就知道你要挡他们两个，我就找他们两个来站台来试试看啊，对不对？我们来捉对厮杀，你要毁了我的2022，我就踹了你的2024，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出来了，明眼人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说是啊，这是什么？这个是穿凿附会，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否则一个党主席怎么会在自己党员的场子里面去说别人的这个好可怜，然后透过他去打，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还在讲什么？讲说，我跟你讲啊，林根仁你太笨了，你没有看穿呐。我们是要先把这个高虹安的事情哈，给它平息掉。这个事情不断烧，你林根仁本身不会打空战，你哦会很惨啦，你会哈很难过啦。哦，我告诉你，林根仁如果真的顺着这人家去做，等到今年的11月26号结束之后，他真的没事了，他没事做了，因为落选连议员都没有了。对不对？他这是人财两空啊，钱也花了，市长没选上，议员也没得选。所以我觉得林根仁当然他有一个男子汉的反击。所以现在齁，新竹市真正的精彩在这个国民党中央竞选团成立了以后，你就看到这70个竞选中央分子，而林根仁会抓哪两个？绝对是侯友宜跟韩国瑜，因为只有这样子我才跟你宣誓，我没有认输，我要选到底。 但没有想到爆出高虹安事件之后呢，对林根仁来讲，奇怪，怎么局还不在他身上呢？又出现了气宝说，所以请教袁志友，虽然像林根仁说都是选举而已啦，但你看哦，现在连朱立伦都是挺这个高虹安的，对林根仁来讲应该是蛮伤的吧？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民进党一直打高虹安呐，哈，其实是对高虹安比较有利，因为其实我们蓝营的很多支持者是因为看到高虹安被民进党打，所以就会产生同情的的一种心态，然后会想要去帮高虹安讲话啦。那所以很多人就那高虹安的声量就会越来越高嘛，那林根仁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啦，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帮过头了 哈。不是帮过头，就是说，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也会要求从政党员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批评高虹安啊，如果批评高虹安的话，也有一些人会不高兴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有一点投鼠忌器啦。那我觉得林根仁他现在民调是有点下滑没有错啦，但是就想办法把他的焦点聚焦到自己身上，所以高虹安的事情赶快过去，其实对林根仁有利。那民进党如果一打高虹安，其实就是让高虹安当选了。那林根仁，我觉得他找韩国瑜来助选，其实是非常棒啊。为什么呢？因为高虹安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黑韩大将啊。那其实很多人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啦。 那他那时候发明一个什么调和式民调嘛，然后说，哎呦，根据他自己大数据的分析啊，几种民调综合在一起啊，郭台铭才是第一名。嗯，然后那时候郭台铭其实参加初选，后来输了又不服气嘛，然后所以就一直出来骂韩国瑜。那高虹安就是出来骂韩国瑜最厉害的人。那所以如果韩国瑜出来，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帮大家唤醒这种记忆啦，然后可以，然后韩国瑜又非常有号召力。就他出现之后，可以让大家把焦点聚焦在林根人身上，然后整个就是我们蓝营就可以归队了。所以现在的民调虽然有点受到影响，但林根人我觉得没有完全被边缘化，那其实是他还有机会的。 好，要 你的边缘化还有分成完全不完全， 就是 现在 没有到 林根人的边缘化，没有完全被边缘化， 就走的还不远。 我要是林根人听到你这样的安慰，我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可怜哦，意思说袁志现在还站在他身边就对了，但朱立伦就不一定了。 难得了，我觉得袁志是真的，我要给你按个赞。 但是你看哦，国民党现在说什么了呢？他就只能批沈慧虹说啊，只有副市长的格局，但忘记林根人自己是只有议员吗？那你这样批。这个也没有必要嘛，建议说林根人当选之后可以列为副手人选。但要请教小方姐哦，你看哦，国民党现在这样的态度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最近的民调显示出来，林根人不要说部分边缘化啦，真的是被边缘化了嘛。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啊，简直是处于一个精神错乱的一个情形。国民党内部啊，特别是国民党在新竹替林根人辅选的，还有林根人自己呢，跟国民党的高层就是朱立伦这边完全是两套不一样的。我知道哈，这个韩粉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有韩粉点名说，这个中年晃啊，这个拿出一个图有简体字，哎，来，这个图又要来了哈， 就是在我们节目上。 对，来来来，韩粉请看哈，这个图其实就说明了，就呼应了刚才啊将军所说的这一点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朱立伦到目前为止，他决定啊在林根人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揭牌的那个现场，他决定要挺高虹安，而国民党内部有非常多人选择挺高虹安，然后不挺林根人，是因为原来高虹安他真的有两个老板，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郭台铭。国民党特别是朱立伦，只要跟郭台铭跟柯文哲一旦合作了以后，2024胜券在握，他觉得，所以这是为什么林根人会被弃掉的原因。这是为什么高虹安在国民党在朱立伦他希望当中啊，最好能够选上新竹市的市长，因为可以拿到新竹，特别是护国神山在新竹啊，这个其实就是这好大一盘棋啊。那但是问题来了，我刚刚讲到的是国民党的高层，也就是朱立伦，也就是这个原资的前老板啊，他的一个想象。但是国民党的内部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给各位看啊，这个民调，这个民调非常有趣啊。这个民调是蓝营的这个群组之内所流传的，这个就是他群组的截图啊，各位请看，这是群组的截图当中这块白色的这块啊，那这个白色的这块呢，就凸显出到底在新竹现在目前是呈现三卡都，而这个三卡都啊，这个制作单位把它画成一个饼图，这个是蓝营群组之内现在目前他们在这个新竹，他们认为高虹安带上 23% 多，沈慧虹带 22% 多，林根人差不多 20.7 左右，差不多 21， 三个人是标准的沙卡都的选局，也就是说三个人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林根人在新竹的浮选，还有林根人自己本人认为他在新竹有一搏之势，绝对是不是这个朱立伦或者是国民党内部现在去挺高虹安的这些人所说的，他认为他还要继续的哈，这个在新竹继续的哈，继续战斗下去。可是呢，有趣的是，这边出现了一份战斗蓝民调哈，这个大家知道战斗蓝民调。那战斗蓝很可能就是在台北这边看，那沙卡都有一种情况，你要弃谁保谁哈，只有一种情况他才能够真正操作，就是那个被弃掉的那个人，他的这个声势要相对低很多。那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希望啊，所以我不愿意把我手上的这张票给他，所以我才把他弃干净。所以这张民调就这份民调就正好凸显了那个林根人非常弱势，他跟前两位呢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要把林根人弃掉，然后沈慧虹就会输，然后高虹安才会赢，然后才会达成刚才呢我们所讲的萧银灯所说的这个能够让高虹安赢得新竹市长之后，然后朱立伦可以跟郭台铭可以跟这个柯文哲携手合作，然后携手合作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可以来掌握他2024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统大选的门票。嗯、所以我最后呢还是想，最近呢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哈，有人设计这个图，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哦，各位看一下。嗯、那这张图是什么呢？它叫做哈、哦。巴郎的姓名，但是用英文哈、哦，这个把它像布兰杰阿卡的那个巴黎世家一样，巴郎的姓名啊，然后他这个可以做成 T 恤，我强力建议啊，不管是林根人也好啦，或者是这个沈慧红也好，这个在新竹真的是应该把它做出来啊。嗯、为什么高虹安也这个姓他的命这么好，有国民党这个朱立伦会挺他，然后有郭台铭会挺他，然后呢过去在资策会又一路顺风顺水，然后在美国辛辛那提又有老师会挺他，那所以这些真的是我们所有新竹市的选民，你们真的应该看清楚，在这局当中、嗯、高虹安根本是一个不适格的候选人。 好，所以选举是这样子哦，大家都希望可以选出一个真心爱台湾的人。那现在有一个新话题，新北国王队的球员戴维斯呢，现在放弃了美国籍，规划中华民国。但是昨天蒋万安在脸书上面呢，PO出了张照片，是不是在蹭声量呢？因为现在包括立委庄瑞雄就批评了，过去在立法院从来没有看过蒋万安在这一块有任何努力过，哎，带你快来看。 正式教育绝对不是只是口号，鼓励创新以及改善教育环境及师资培训。 谈话教育要创新，继陈时中、黄珊珊之后，蒋万安这回终于提出自己的教育政见。 我将成立 STEAM 及新科技发展办公室，逐步实施五岁幼儿纳入义务教育。 蒋万安强调，若当选市长，要强化新科技学习，推动五岁小朋友纳入义务教育，营养午餐和校舍改建也通通要顾到。尽管蒋万安这一头端出政策牛肉，另一头却被批评蹭热度。前一天蒋万安脸书贴出和篮球战将戴维斯合照，喊出 Q 就是本土，抢答洋将争议话题，但却被陈时中阵营发言人庄瑞雄直接打脸。庄瑞雄脸书秀出过去自己在立法院替规划球员开记者会争取权益的照片，质疑蒋万安立委期间从未关心，到了选举才来蹭热度。 在整个外籍球员的一个规划，我在立法院里面呢、啊，没有看过蒋万安委员有过任何的一个努力，选举到了才去啊这样蹭声量，是很大的一个不尊重。 网友更是毫不留情批评蒋万安过去没有任何琢磨，平时也没在关心，就别蹭了吧。陈时中同样话说得很酸， 若对相关的公共事务哈、来关心，我想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团队哈、虽然他喜功，弄个爱挂丢啊位了， 不要计较谁到底帮助 Q 最多。 面对质疑，蒋万安要大家不要计较，但过去没关注，现在又 PO 照片答话题，看在长期关注的人眼中，确实看不下去。三人许倩侯彩台北报道。 好，你可以开心为戴维斯开心，你可以恭喜戴维斯，但是要现在要选举了，那很多人就说啊，这个蒋万安有为这个球员变本土规划本土而努力吗？我们请到定宇哥，因为包括庄瑞雄就说了啊，提案人联署人都看不到蒋万安三个字，那现在是不是有点在蹭的感觉啊？ 因为戴维斯是第一个外籍球员规划成为我们国家国籍的球员，嗯，第一个我觉得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要表达欢迎跟感谢嘛，因为他到哪里都能打球，他选择台湾成为他的国家，嗯，而且我还印象他曾经为了台湾这两个字哈、被中国那边出征哦， 对， 然后他也无所谓，他说台湾就是我的国家，那替我们去打国际赛啦、对上中国队，他其实建功很多哈、那庄瑞雄后来还处理另外一位叫阿提诺的样子、阿提诺他也要有特殊规划、那这都是好事情、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本来就鼓励各种人才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国民，嗯，那在这种有特殊成就的运动员球员规划上，庄瑞雄委员出了相当多的力，咨询啊、协调会啊、发文啊，但是行政部门当然也要协助嘛哈。那蒋万安好像抓头抓尾都没啊，就从头到尾都没有，都没有啊，都没有的时候，现在选举的时候就把他拉在一起拍个照，也可以啦，从现在开始关心也是好事、但我觉得被人家讲割到尾，大概我觉得也不过分，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瑞雄委员在关心帮忙喷泼， 很多人就是没有蒋万安，我这样讲好了， 对， 有人关心但没有蒋万安嘛，蒋万安有，我是觉得他可以举证出来，我在哪一场关心过，就像他之前某一件事情他咨询完了就离线了，事后还说这是他争取的。 牙医 那件事情，我不进到牙医的细节了。就是说，很多事情是不是一个负责任，把事情做好来，有碰过跟有做跟做好来是三个不同层次的事。那 戴维斯这个搞不好蒋万安是连碰都没碰过，那你现在去蹭这个其实比较不好。那他回答更有趣，哎呀，我们大家就不要计较谁哈，谁帮助多帮助少，基本上写那公里港蹭，你回过头劝大家想开一点，说，哎呀，你们帮多的人就不要计较我们这个没有帮的人哈。嗯，我觉得选举大家都会检验，也就是当一个候选人像蒋万安，你要宣传你自己在什么方面有贡献的时候，人家就会看。你过去是立委，你在立委的时候付出过什么心力？嗯，你的投票是怎么投的？如果你投票跟你现在宣称的是相反的，就像我常举前瞻基础建设预算，现在我看到好多国民党县市长都，哎呀，前瞻我争取好多，某某国民党的立委那时候帮忙争取好多，你知道吗？前瞻基础建设预算的时候，我自己先被丢水球，再被丢面粉。后来又丢鸡蛋，你知道变蛋饼了，就水加面粉加鸡蛋就变蛋饼了。然后后来还撒金子，还拿桌子来撞，然后就不要，一直要挡。后来通过之后，建设开始起来了。喂，怎么通变国民党说他们争取到了 啊？这个争取的很好，都很好。我觉得这些要回顾一下啦，你当时反对到把我们这些民进党的立委当蛋饼在煎哈，真的是水加面粉加蛋哦、喔。我印象很深，那时候。丢水已经很过分了，面粉再出来，后来我们还跟着拿鸡蛋的那个国民党委员说：“阿雷德赫啊，能卖天拐还是丢过来啊？”所以我就说，这些人过去做阻挡者，而现在在选县市首长，每一个都成为这挖勇哎，这挖宠哎哈，不好了。人民还是要有一些记忆，你要去检验一个人的过去，才知道如何期待他的未来。 好，请教嘉玲姐，因为毕竟这个是瑞雄委员他奔波的嘛，啊，瑞雄委员现在又是陈时中的亲办发言人，啊，蒋万安就直接PO出这张照片，那感觉起来也会让人家心情蛮不好的、哦。 对啊，他心理上一定觉得说，啊，拼拢我咧拼啦吼，啊，场面拢你诶，就对啦吼。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人格特质的问题啦吼。就像刚刚王定文讲的很好、啊，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吼，那时候我也在立法院，我是院长办公室的主任。那时候立委在里面拼啊，委员我们也在外面挡啊，你知道吼，有多少的这个攻击啦，或是很多的争议啦吼，我们也希望这样平和。可是那时候国民党的委员是如何的阻挡？结果呢？不是选举哦，现在就算在新北哈、哦，新北的侯友宜市长，他列出了好多好多政绩哦，大概八九成以上都是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还有计划。可是呢，都变成他的预算，都变成他的成绩。好、哦，所以我觉得说哦，这个在政治圈哦，这样是很不可取的啦哈、哦。就是说，功劳大家拢有，你唔通讲拢是你的场面，而且含这件代志你嘛无功劳。蒋万安没有出过一分力呢，他可以说啊，我就拍个照这样子。欸，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素人，第一次要参政 ，OK， 你没有做过，你没有全力做过任何的事情 ，OK。可是你不是呢，你当立委已经当几年了，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付出过？哦，好，另外一个我就想说，这个是政治人物的通病啊，我很不喜欢这样，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很多国民党县市首长那时候的立委阻挡，整个党去阻挡这样的预算，结果受苦的是人民啊，他们还不是一样通过以后哦，一直跟行政院相关部会说快快快，我们都要，我们都要，我们都要，那你做一套做一套嘛。那很多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啊，明明就不是他的政绩，他就只要在那边哦，最喜欢大家看那个网络上最喜欢有一个图卡叫做比一下，这个就是我的，比一下，那个就是我的。我觉得选民会检验啊，所以对庄瑞雄委员来说，他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啊，齁，我一步一步的把它解开，一步一步的做协调。所以我是呼吁蒋万安齁，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可以为这个事情啊表示欢迎，表示赞成，表示乐观其成，我们都可以后面来努力。可是最起码你在 PO 这个文的时候，你要不要先想一下你为了这个事情做了哪些事情，齁，你要先讲清楚嘛，齁。所以我觉得齁，这个文化就变成说，我有个声量，我有个照片，齁，我有一句话就表示我这件事情的关心，我在这个过程完全不用付出，完全不用努力，只要欺骗选民就可以。那正这样子是文化，在台北市哦，绝对不能形成，在台湾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 好，但要请教任俊哥哦，因为选举是这样子，你选战策略呢，你提出的政策是可以拿枪对白嘛？但是要做出事情来啊，割到位，这件事情 O 不 OK 呢？ 我特别找了一下蒋万安的脸书啊，因为他这边就是提到说，哇，他是八月二三的时候就巧遇到了戴维斯，然后呢就只讲说什么关心旧伤，但是呢其实跟提到了蒋万安叭叭叭叭叭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那我就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他其实是不是在这个跟一般结果，你知道我们有时候遇到很多很热情的民众，你知道他会到处跟大家照相， 然后到了什么时间点就 po 一张照片说，你看我跟谁照过相，因为我跟他很熟， 跟他很熟，有私交。 那我去看了，我就说蒋万现在提的这件事情，我认为他当然是在蹭这个新闻热度了、也就是说他一讲，他跟他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交情，你知道，之前也都没有，他就是只是巧遇，然后呢，所以拍了一张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后来就拉了一堆说，哦，他之前在这个什么美国怎么样，然后后来，然后搭到这个新闻点了、所以我觉得对民众来讲，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尤其在检视这个参选的里面就很简单。你现在提出了很多东西，为什么会有些人提出来会有共鸣？有些人提出来的东西，大家听了就觉得，你跟他共鸣，因为你没有融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选民会看得见的。你现在选台北市长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你大概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蒋万提出了很多的政策。我这边讲他有提政策，我要帮远之说一下啊，就是蒋万其实有提出很多的政策。但是他提的很多的政策其实并没有引起大家广泛的回应，也没有让大家觉得说，他的政策是可行或是怎样。那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就像这种东西一样，你只是因为要选举了，看到了一个议题，就像我讲很多热情的民众，但我们都会跟他拍照啊，但是呢，他拿了你很多的照片就告诉你，我跟那个谁熟，我跟那个俞北辰很熟，我跟谁谁谁，跟嘉玲很熟，跟谁谁谁很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那种熟是假的，是为了拍照而用的。 好，所以大家说呢，像是之前提出长照政策啊，你应该很熟的，但感觉起来怎么好像不是很熟呢？包括这件事情，陈时中现在 po 文说希望选情拨云见日，结果柯文哲又来酸了，这是又要增加仇恨值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陈时中呢在脸书上面 po 文说希望赶快拨云见日回归正轨，但柯文哲居然酸说太慢了啦，这个云都是你自己带来的。陈时中也说了，选情我自己负责，不会砍拖把郎。所以请教将军哦，现在谁在刻意砍拖把郎啊？ 就当然是这个柯文哲啊，柯文哲是建立欣喜嘛。他因为前段时间他就说，你看你们就不敢对寇姐怎么样，所以这些人就被你养大。那我觉得陈总讲的我觉得有道理啊，选举是我的啊，我自己负全责啊。那这个时候柯文哲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太晚？没有晚，他一直是这样啊。从头到尾为止，陈时中不就走自己的路吗？反而是柯文哲现在他们建立欣喜，觉得齁、你看烧过头了吧，我们就要铺天盖地来打这个话题。如果柯文哲的智商高到这种程度要这样做，我说句实话，那么对于陈时中来讲何尝不是件好事？为什么？候选人选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对的。那么你要借由别人被伤害的状况继续来收这个稻尾，收这个割这个韭菜，你绝对会完蛋。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当你嘴巴讲出来这个话的时候，你回去自己想一想，你这样讲对你自己可能没有影响，可是对你的候选人黄珊珊有没有影响？你看从现在到现在为止，黄珊珊都绝口不再提这些事情哦，聪明的人，脑筋清楚人都不再提了，连蒋万安都开始收手了。那只有柯文哲继续在打，还有桃园还在打。桃园我经过桃园，好多人在讲说，投给谁就是投给谁。 张善政自己讲的。 对，我说操作这种事情真的是不聪明啊，真的是不聪明啊。因为你永远是在收那个冷掉的新闻，你把人家已经吃完的饭再来炒一遍，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物极必反，当你欺负一个人欺负到极致的时候，虽然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可是呢，所有的选民、所有的民众会认为说，难道你除了这样做，你就没有任何政见了吗？难道你除了要用这种方式来炒新闻，你就没有正派、正当、专业的方式让桃园选民认识你吗？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包含了台北，包含了桃园，真的。赶快齁踩刹车，点到就好，不要再说了，回复真正的选举正轨，这才是人民所期待的。 好，所以请教定宇哥哦，蓝白如果炒过头的话，这下会不会有回力镖呢？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炒过头，他们认为得利。我要提醒几件事情，第一个，说支持周玉蔻就投陈时中，我就要观察陈时中怎么回应这个事情。我很喜欢观察每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齁，他有怎么样的处理的智慧。陈时中讲说，这很好啊，我也希望支持举金的就支持陈时中，支持小芳的就支持陈时中，支持谁这个人俊的就支持陈时中。陈中这样的回应，他没有因为这个朋友遇到困难，我就把他割开来，不像某一个市长下面的出事马上说把你的狗牵回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态度。短期间内也许有乱流会受伤，但是你时间拉长来看，你的肩膀代表一个首长的能力之一，那陈时中是有肩膀的，他周玉蔻寇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如果因为他接受他访问 就成为说周玉蔻跟陈忠是绑在一起。那我跟你讲，蒋万安啊这些人啊，谁没有被周玉蔻访问过？我印象连柯文哲都被访问过。 有， 你们都被访问过，然后账要算在陈时中头上，他也没有回避哦。所以这第一个观察陈时中处理的态度，我觉得是好的。第二个，有一个媒体人讲的话，陈时中要负责。那蒋万安自己的发言人李德维去伤害牙医的话，你蒋万安要不要负责？这个回力又要会来得很快。比如说朱立伦组了一个助选团，助选团里面有杀过警察的，有去人民大会堂做过的，有去炒股关起来当立委的，也里面还有一大堆，他们让那一堆加上最近的这个判400年的李朝清，那关系跟国民党这些候选人更近吧？那你要负责责任是不是更大？如果媒体人讲话，陈时中就要负责。那这些贪污舞弊杀警去人民大会堂媚共的人，加上被判400年的人，国民党所有县市长要不要一起负责？一样的逻辑嘛。那所以你用这个回标打出去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招